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一起思想你对我们的旨意，就是在你的话语之中，然后再借着先贤们的教导，特别是今天我们用的这本参考书 Dr. Daniel Hyde 写的这本书，也愿这本书我们借着它成为我们得到恩典的管道，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对教会心意是如何，你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是如何，我们是否有可以按照良心说我们真的是一个我们自己所称的教会，就是改革中的教会。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ay, 我们上礼拜讲到我们信的是什么，特别是讲我们当会说我们是信圣经，但是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喜好来读圣经，所以我们有任性标准或者 confessionalism。 那这个任性标准基本上就是大公的任性以大教会历史上大公的任性标准，使徒信经，这个通常很多教会都会使用这个，我们也用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主要是论三位一体，我们不是信一位抽象的神明，而是一位有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三位一体的上帝。加克敦信经我们在每第三周的主日也会宣告，特别是讲说这个神人二性是如何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他道成肉身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也会使用这个是所谓的大公的信条，然后我们在第四周或第五周的时候也会宣认我们的新民信仰标准准则。我们现在是用小要理，也许之后会用大要理。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除了大公信仰之外，这是特别的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准则。 OK, 所以我们有这些信仰准则，主要是一个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架构。当我们说读圣经的时候，这圣经上帝的话语他到底是说什么，他怎么说，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读上帝的话语，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谦卑认知，不是按照我自己的领受，而是按照上帝在教会的历史之中，透过教会在圣灵的工作之下交托出 分辨出归纳出有一些这些真理的原则。 OK, 还有一点关于我们说一个改革宗教会定义上就是任性的教会，有这些任性标准的。有一点可能我要特别提到，上次没有提到，就是我问大家，当你来到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任性这个教会的任性标准才能够在这个教会聚会？应该不会吧。如果你来聚会，如果譬如说你的信仰上面有一些按照我们的标准会说出错误的，我们当然不会说你就不能来聚会。如果你不来聚会不听到真道，你怎么在这个上帝的恩典和知识上继续的成长？ OK, 好，这个大家应该没有问题。那么是不是要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你听得出来，你要在这个教会领圣餐，你要在这个教会受洗，你就必须任性，不只是大公信条。那大公信条是每个基督徒都要相信的，而且要任性这个改革宗教会的改革中的任性标准。我们的是西敏信仰准则和沙威教会设立原则，是不是？成为会员，应该没有吧。我们成为会员只问五个很简单的问题。成为会员基本上就是确定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是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聚会，在这个教会团契，受这个教会的牧养和督责和劝诫。 OK, 那我下一个问题，那要成为这个教会的所谓的 officer 官员，那你是不是需要有就是需要任性这个任性标准？需要。如果你是官员的话，你是有牧养、有教导、宣讲上帝话语的责任。OK, 因为 任性标准是一个教会对外和对自己的公开的信仰的宣告，这是我们所信的。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你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检视，如果说有争议，教导的有问题，在讲台上开始讲说三位一体其实不重要，那个只是不是真的三位一体，那只是譬如说像是蒸汽、水或者冰，只是不同的形态。如果出了这类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必须说 OK， 我们不是说让大家松一口气，然后就是谨慎的分辨，然后从头再开始。我们说我们有按照，我们可以按照这些所我们所领受的这些信仰标准来分辨这一类的问题。所以一个 officer 在这里，我们按照我们的理解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 officer， 教会的官员就是长老。长老你可以分为治理长老和教导长老。教导长老通常就是牧师，站在讲台牧师。治理长老譬如说就像伯瑞，还有谁，还有 deacon， 就是执事。这两个职分是我们所领受所案例的。教会的官员就必须要任性，这个信仰的标准。那我也特别提出，因为他有教导的责任，他也是代表，他也是这个教会所呼召，按照好的良心说，这是我们所信的，按照这个标准所呼召出来做这个教会的牧养的工作、管理的工作、教导的工作等等。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这个教会，当我们在呼召一个官员的时候，目前只呼召了三位， right， 案例了三位，我们在这上面还有很多可以改进或者更加详细的地方。也就是说，通常如果我们说我们任性西敏信仰告白好了，我们也许可以再问是哪一个版本的西敏信仰告白。西敏信仰告白其实自从17世纪中之后有不同的版本。我们通常是就是理所当然认为说我们任性的那个版本就是那本大的，我们也教过的那本比较大的那个大体上来说是美国的改革宗教会、改革宗长老教会在19世纪末所修订的版本，大致上都很 OK。 但是我们也应该更详细的说，那是不是有什么按照你的良心你没有办法认同的，就是当你呼召一个官员的时候他必须公开的表达。那我们这一步是没有，目前我们就认定这个就是我们任性标准。可是如果更详细一点，也许你可以说，譬如说很明显的，应该我们在教那个西敏信仰告白的时候，到23章的时候，就是关于政府官员，特别是政府官员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很明显的那个我会说那是我的按照良心，那个是 exception， 就是除外的，我已经不接受就是那个版本里面的。也就是说你这些任性的标准是要一个公开的，让大家都能够检视的，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审查。大家也知道，就是不管你来这里聚会或成为会员，你是不是完全认同，至少你知道这是这个教会应该要教导的。 OK， 所以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所以关于上礼拜讨论的第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上礼拜有讨论，就是上礼拜最后一点，19世纪末那个苏格兰神学家， 是， 对，他有一次序，基督徒、大公信徒，然后我们这边认为他改革中信仰者， 嗯， 对，那这个次序下来， 嗯， 我们就讨论一个次序，就是说先是基督徒，再是大公信徒， 是， 那有不在大公信徒下的基督徒，就是好像基督徒是比 较大的范围，好问题，好问题。你听得出来伯瑞问的吗？因为我们说我们只是用这个，就是Dr. Guy Waters 他引用这个，其实这句话还蛮有名的。他说有个次序，我是基督徒，我是任性大公信条的信徒，然后我是加尔文或者我是改革宗 我信改革中信仰，然后我是相信婴儿洗施行者 ，right？ 然后我是长老会员。那我们上次讲过说，其实这个有次序，就是你不见得是一个长老会会员，可是你可以是前面全部全部。你不见得是相信婴儿洗，你是相信成人任性洗的，你还是可以是一个。大部分人会认为，我也这样子接受，你还是一个改革中加尔文主义者或者怎么样，你不见得是一个改革中加尔文主义者，我自己会认为你甚至是亚米念，你是，我的理解是你的信仰上有很多基础上有问题，但是我不会说你不是基督徒，你不是我的弟兄姐妹，你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你就从后面这样延上去。那伯瑞就问说，那第二个和第一个之间关系呢？你有没有可能不是大公信徒，就是你不任性，譬如说使徒信经或者那个加克敦或者尼西亚，这些很基础很基础关于上帝是谁，三一上帝怎么论述他，还有道成肉身，神人二性如何在基督的位格里面联合。我想可能一个例子，我们会说譬如说尼西亚信经有一个就是那个叫做所谓出于双重出于，就是圣灵是出于父也是出于子，那这个是尼西亚信经在第，如果记得没错，是第七世纪再加上去的这个用词，那也是大多数的西方教会，所以西方教会就是不是东正教，不是像俄罗斯的他们的教会所认定的，那东方的教会通常他不会认为是直接圣灵是从子出来，他们可能会接受就是圣灵从父透过子出来，这所谓的 double procession 双重发出。也许在这个分歧上面有另外的，譬如说希腊东信教的，他们东正教，他们不会同意我们在这上面，就是你已经在大公信条上面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我的话我不会说因为你不接受双重发出然后你就不是基督徒，你听懂我的意思，也许是在这上面。 OK， 好，关于任性标准或者信条，我们当然是信圣经，圣经是我们最基础，今天还会再讲到，然后可是改革宗教会也应该是一个认真的任性有任性标准的教会。 OK， 我们今天看改革，那所以第一段他是说我们信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教义，我们的你要说信条或教条，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如何活出这个信仰，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一段。 OK， 在教材里面也是他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一个很著名的对于神学的定义，神学就是向上帝而活的教义，就是任何的教导任何的教义是向上帝而活的教义，当然向上帝而活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才讲过的那个经文罗马书六章的，我们是已经向罪死向上帝而活的，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那之后譬如说有Patrice van Maastricht， 他就他是比Ames 之后大概100年的荷兰的改革宗神学家，在他的著作里面他有在说这个教义是我们是在基督里或者借着基督向上帝而活的教义，或者你可以再加说我们是依靠圣灵在基督里向上帝而活的教义，就是神学 Theologia Theology 上帝的论述，如果你要简单的直接翻译神学这个希腊文，或者像马克琼斯会说，他会更详细一点，我们的神学就是依靠圣灵在基督里凭借他的启示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向上帝而活的教义，那就是 很完整。但是我觉得像 Ames 的这个向上帝而活教义其实就已经涵盖这一切，你向上帝而活必然是依靠圣灵按照他的启示，也必然是在教会的处境之下，你不可能离开那个基督的身体等等。 OK， 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神学的定义就已经不是只是理论，不是 proposition， 不是一 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东西，而是有而活。你要怎么活出来？你要怎么活出这个教义？你要怎么活出你的身份？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你的身份。OK， 也就是说，按照改革中先贤们的定义，神学定义上是理论加上实践，或者真理与敬虔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我们第一段讨论我们信的是什么，而这个信的是什么，你不是只是信的很干的很枯燥的，就是一条一条的真理。如果你是那样子信，你可以有很好的神学，或者不要说好，很完整的神学。我们之前也提到，魔鬼认得出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有，在这程度上来说，他们有好的神学，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神学，没有纯净的神学。就像雅各所说的，你可以信，信得像魔鬼，却是信得胆战心惊，因为魔鬼没有敬虔，他的神学不会叫他，导致他最终荣耀上帝，敬拜上帝，以上帝为乐。但是相反的来说，没有真理的敬虔则是那个教义不重要，神学不重要，讲道也不重要，我们在意的是实践，我们在意的是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就是要谦卑等等。Waters 提到，其实保罗已经提醒我们，那个最终是没有办法叫人成长，有基督的身量，达到最终的救赎。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3到15节，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在这个教义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什么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不要再做小孩子。所以如果你没有真理，没有教义，你只有一再的强调实践的话，你到最后或者说你的教义是非常的小，非常的你没有成长，那么你总是一个灵命上很幼稚的，我们就不要说你不是基督徒好了。 OK，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真理，我们可以说是真理，我们生命的原则好了，这是一个原则。 OK， 所以我们当然是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和生活都由这个上帝的话语来规范。所以我们读经、讲道、祷告、聆听、敬拜、默想、背记等等，这么的在意上帝的话语，因为我们认知这是我们生命的原则。Okay. 然后 Waters 在这里也提到，你有了这个原则，但是你必须要活出这个原则，而这个动力是从哪里来呢？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吗？我们自己的虔诚吗？他提到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很熟悉，就是这是透过与基督联合，其实也是罗马书六章的嘛，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为要叫我们向罪死，活出新人的样式，向上帝而活。所以如果你是在基督之外，你没有有份于基督，没有与他，保罗的用词是这么的密切，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话，你可以有一切再好的真理，有再好的原则，你是在他以外，你无份于他，你没有他所赐下的。你可以再讲详细一点，借着圣灵，依靠凭着信心，上帝赐予我们的信心与基督联合，这个是我们活出真理的动力。所以我们有原则有动力， OK， 我们也说这个是改革中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宝贵也非常特殊的，就是在这个认知之下，我们生命的标准可以讲得更详细一点。原则和动力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标准，标准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律法。在改革中里面，你看我们的信仰，不论是海德堡，不论是西敏信仰告白，都会花很，或者西敏信仰准则，特别是西敏信仰准则大要理和小要理，花很多的时间解释什么实践。通常实践是我们之前也上了一系列，我们还在红恩堂的时候还上了一系列信望爱的那个成人课程，马克琼斯那本书的爱，它是用什么来阐述爱， 就是改革中印象的传统，是用十诫，守十诫就是爱。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呢？我们认知，所以改革中的教会，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改革中教会，跟路德宗跟其他的教会会有很不一样，就是我们认为守律法是爱的表现。你要怎么理解这个？你可以说我们的信心必然是发出仁爱的信心 ，right？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 一定会有爱呈现出来。这信心不是死的，如果是真实的信心，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信心。这个守律法也是向罪死、向上帝活的这个生命的表达。OK， 而且这也是我们向罪死、向上帝活。保罗在罗马书六章有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是得自由的。我们之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有自由可以向上帝活了，可以活出上帝的义了，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遵守上帝律法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自由的表达，一个基督徒才有的自由的表达。 So 改革宗教会通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不好的名声，就好像我们很律法主义我们也会很，因为我们会讲上帝的律法，而且我们不认为律法和恩典一定就是冲突的。就称义上面，你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称义，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也认知，就是律法有第三作用，就是律法对我们来说，尤其总和在十诫里面，是上帝在恩典之中赐给他的子民，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如何活出我是圣洁，你们也要圣洁的样式。 OK， 尤其是这个关于爱，行律法就是爱，这个都是有圣经基础的。我们主自己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老约翰也说，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他的诫命是不难遵守的，我们若遵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约翰一书，哦，约翰二书一章六节。然后雅各会讲，有人以为雅各的神学就是那种很律法的，就是告诉你做做做做做做做。可是雅各说，他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说，我有详细那查看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 Alright， 你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律法是叫你知罪，也是复述你的，但是对圣徒来说，我们却是得到那个自由，叫我们可以守律法，其实不外乎就是活出上帝创造我们的形象。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律法，我们是怎么活出这个信仰？我们认真看待上帝的律法，这不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我们是借着守律法而赚得我们的救恩，或赚得上帝的恩典。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的守律法则是出于自由、出于爱、出于恩典，反映出上帝在恩惠之中所赐给我们的身份。OK， 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这个其实在教牧上面或实践上面也会有关联。OK， 我们就用守主日好了。如果我们认真看待第四诫命，我们会说我们应该很认真看待，就是守主日，不只是礼拜天的公众敬拜，就是我们应该总是要跟进我们的主日，整个主日应该是守为圣日，分别为圣，是我们主他的日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提醒人，甚至会劝诫人，哎，你守主日状况很糟糕，都没有来聚会或什么。那他说你干嘛那么守律法？哦，这的确是我们会认为这就是第四诫命嘛，你们要守安息日嘛。但是你看得出来，如果你没有恩典，你没有积在恩典，你到最后只能说哎，你这样这样，然后叫你这样子不好哦，不服，或者说你没有守主日的7天7次以后，我们就要停止你的圣餐等等。我就举例子，但是到最后 我希望至少在这边我们总是说 OK 是的，这是上帝明确的律法，但对你来说，因为你是已经领受恩典的人，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恩典，你应该看得出来这对你来说是多么大的恩典，守主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多么的恩典，你应该自己想要守这个律法，是在恩典之下领受这个恩典。So, 这个跟我们平常的教导和认知，自你自己的成圣的过程，认知为什么我们要守上帝的律法，不只是应该守，而是那是我们的本性本来就应该如此，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本来就应该反映出上帝的样式。 OK, 这点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法？我们今天蔡牧师已经来了，他在蔡恩赐牧师，我们今天很高兴他来到我们中间。OK 吗？灯光 OK 吗 ？OK, 我们继续看好了。他在 Waters, 他在这一部分也提到说，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的目的是。是上帝的荣耀，不是荣耀自己，就是我们应该很熟悉这个概念，我人生的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但是我教材里面我有提供，如果你的教材里面没有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特别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大家熟悉的就是上帝早在创世以前，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呼召我们，要在他儿子里面赐给我们一切的属灵的福气或恩典的那段经文，其中一再出现了，就是为了他的荣耀得到赞许。所以你可以记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第二章第七节这个概念。为什么赐给你们恩典？为什么呼召你们？为什么拣选你们？什么什么？为了叫他荣耀的恩典得到颂赞。Okay. So, 保罗会说，在哥林多前书说，无论你们吃或喝，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Okay. So, 下一个问题就是，好，这个是我们如何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最终的目的有一个，所以你看得出来，信仰的，你要用那个亚里士多德的四大基础，你可以说信仰的，有一个。好，信仰，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有效的动力，就是与基督联合或者圣灵。我们有一个物质上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就是圣经和启示。也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或者它的形式，就是教会的生活。你要这么讲好了，有个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上帝而活，荣耀他。OK,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如何荣耀上帝？所以这个前言的第三段就是讲到敬拜，我们荣耀上帝首要是透过敬拜，其实我们整个生命都应该是敬拜上帝。 OK, 但是我们特别在意的是公众敬拜，因为我们认知上帝在他话语之中非常的在乎他的儿女在教会里面如何敬拜他，他也有规范教会如何敬拜他。这个规范不是说你们要在礼拜天早上十点半开始主日学，十一点开始聚会，不是这样子，但是这样的细节我们认为从上帝话语里面已经按照合理和必要的，不管是直接的启示还是合理和必要的结论，在上帝话语已经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关于要如何敬拜他，怎么敬拜他的事，上帝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就不是凭着自己的发明、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感受来敬拜他。有人会说改革宗教会有一个叫做规范式的敬拜原则。OK, 你怎么理解这个原则？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理解的太死了。 但是基本上这个原则就是认知，凡上帝所规范我们必须做的，我们才做，我们才做，而且必须做，才做就很重要。跟大部分路德宗，就我们信仰上面算是最接近的教派，这个上面就有差别。路德宗当然也会说，上帝规范我们要做的，我们必须做，但是上帝没有明文禁止的，我们也可以做。你听得出来这中间的差别了？对，改革宗教会通常是应该是，不管你怎么理解这个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就是规范性的敬拜原则，是倾向这个，就是上帝明文告诉我们，已经很明确告诉我们该做的，我们就做。但是，他没有说不准做，我们也不做。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在敬拜中不会跳舞。主日敬拜的时候没有话剧等等 ，OK。我们的新民信仰告白第21章里面讲到敬拜和守主日、安息日。第21章第一条，所以你们也可以去参考之前上的课，讲那最后一段，他说敬拜这位真上帝，必须要按照他自己所设定的法则。而且限于他自己所启示的旨意，才可蒙他悦纳。所以我们不是按照人自己的想象和道理和撒旦的提议，或者以任何可见的表象或其他圣经之外或非圣经所规定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所以上帝的话语规范我们如何敬拜他。也就是说，他在 Waters 在这边有提到，我们敬拜之中是不是有文化 cultural relevancy， 就是可以与当代文化对话，要倾听社会，要甚至福音预工。他这边提到一个 evangelistic appeal， 就是在传福音上面是不是很吸引人？要这么讲好了，我们通常会讲福音预工。或者我们的 emotional satisfaction， 感情上、情感上、情绪上得到释放或满足，那都不是敬拜首要的考量因素。你听懂我意思？通常我们会说教会是为了要传福音，这是我们时常听到，教会的确要传福音，但是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或者用 John Piper 派伯牧师一个很有名的，为什么我们要宣教？宣教的目的是什么 ？Worship。为什么你要宣教？因为你宣教的地方还没有人敬拜上帝。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最终目的是要让人敬拜上帝，因为那是我们人的目的。所以 Worship 敬拜总是最终的目的。敬拜。所以敬拜之美，他在这边有提到 The beauty of worship。 改革宗教会的敬拜应该是非常简单的，没有，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他自己的规范在其中就有美。这个敬拜之美是我们敬拜，是认知我们为要讨他的喜悦，我们敬拜的那一位的喜悦，而不是满足自己。但是我们也会说，如果我们忠实的敬拜他，我们也必然会得到满足。我们不可能不得到满足，因为这就是活出我们人生的目的嘛。所以我们相信按照上帝他自己的心意敬拜他，他必会祝福这个教会，圣徒也会得到满足。然后他这边有提到说，改革宗教会在敬拜之中渴慕三件事，这是 Waters 讲的。渴慕就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而我们不是在分享我自己的经历，我们不是在分享某个文化讯息，我们不是在分享某一个政治上的目的，或者为某一个候选人背书等等等等。你可以提到这一类的议题，但是你一定是先从你上宣告上帝的话语为基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宣读，我们会读上帝的话语，也宣讲讲到上帝的话语是这么的重要，就是认知 上帝就是要借着公众敬拜，为什么我们的主日的公众敬拜这么重要，来建立他的国度。 Waters 是说公众敬拜是上帝建立他国度的恩典媒介。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明白恩典媒介的概念，就是上帝他自己定义要设立使用这种方法赐恩典给他的子民，就是上帝他自己，不是其他的方法，他可以用其他方法，但是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赐恩给他的子民，以扩展他的国度。 OK， 而上帝的话语在这个敬拜之中，为什么上帝的话语是这么的中心？因为上帝话语有两个功用，一个是建立人，其实就是叫人信主。你是透过听到而信道，而信道就是由基督的话语来的。另外一个功用就是对于信徒来说，是只有唯独借着上帝的话语坚固信徒，坚固，或者你要说造就信徒。所以上帝的话语传福音 OK， 然后上帝的话语造就领受福音的圣徒。 OK， 第二个我们在敬拜中所在乎或者渴慕的事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在乎上帝。所以我们非常在乎人的心，在敬拜中 focus 在乎上帝。这也许是就是也许我们自己都会说改革宗教会的敬拜没有热情，没有感情，死死的，死气沉沉的。我时常会，甚至有些改革宗弟兄姐妹都会说我们改革宗敬拜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应该要的是，因为我们在乎人的心，如果你没有心，你没有 heart， 你的敬拜那不会蒙上帝悦纳。所以敬拜不应该是例行公事。所以我会说改革中的敬拜是有点 minimalist， 虽然我们是 liturgical， 就是有那个一定的程序，但是这些程序都是帮助我们就是 focus 在最最重要最重要最中心的东西，不让其他东西分散我们。但是这个 focus 不是例行公事、right? 也不是只是啊，因为我们就是要做这些，什么认罪祷告唱诗，诗歌一定要三首，然后什么什么，主要是你的心要有正确的态度或正确的心态。好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在希伯来书12:28-29，他说我们既然得到了不能震动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就当感恩，按照上帝所喜悦，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中文的翻译是侍奉神，原来那个希腊字 latreo， 那个希腊字应该我觉得更直接翻译是敬拜神。所以希伯来书12:28-29，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够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按照神所喜悦，用敬虔敬畏的心，心态，你的心态很重要，来 worship， 来敬拜上帝。29说，因为我们的上帝他很在乎，他是烈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第三个，我们应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我们渴慕我们的心是朝向上帝的，我们就要渴慕圣灵在敬拜中运行。因为认知，如果我们能够乐意敬拜上帝，我们愿意，我们有喜乐的敬拜上帝，有这个正确的心，敬畏的心来敬拜上帝，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个性比较好，我们自己比别人更敬虔。而圣灵的工作是有次序的，因为圣灵喜欢是一个有次序的灵，哥林多前书14，他喜欢凡事有次序。在这一点 Waters 有提到，也许我们在这本书之后会看到更多。所以我们在敬拜之中没有预言，没有方言，没有神迹奇事，也认知借着上帝的话语已经交托给我们，圣经的正典已经成立了。新敏信仰告白的用词是这些，之前新敏信仰告白第一章第一条就提到， 这些之前上帝用来启示他儿女的方式现在已经停止了。那个我发现新民信仰告白，我忘记我们那本大的他是怎么翻译这一段。有些版本如果我记得没错，是可能是像那个你们的那个，就是把所有的收集在里面那个赵牧师的版本，他在最后一段他翻译的非常的，我觉得不是很精确。他说因此已经有圣经等等等等，所以不会再有新的启示，但是原文是说之前上帝用来启示人其他的方式，就是讲方言预言和神迹启示等等，这些已经停止了。那我们好像上礼拜才讲到说这停止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没有神迹启示，我们求上帝医治我们，我们为彼此代求，我们就是求上帝行神迹启示，但是认知现在上帝已经不用这种方法向他的子民启示自己。 OK， 你不是在用这种方法才信上帝，就连在耶稣的时代神迹启示的功用都是见证他的身份，他是谁。OK， 你如果是没有信心的人，你总是会说哦，你再给我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那是没有用，不能叫人信。但是被赐予圣经信心的人，神迹其实可以兼顾他们的信心，我可以说兼顾我们的信心。但是其中一个，他们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已经有新约正典的时代，就是完整上帝话语的时代，其中一个差别就是我们不会再期待就是现在还有五旬节那时候的现象在我们的敬拜中发生，因为我们在救赎历史上的时段已经不一样。所以是透过上帝的话语，圣灵的工作，让人能够听，让宣讲的人能够讲，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切都是合乎上帝的心意，而我们自己也得益处，这是圣灵的工作。 OK， 哦、oh, good， 哇，我们今天时间可以还有三分钟，所以最后我把那个这本书的目录列出来，你大概可以看到，你看那个他的目录就知道这个作者着重的重点大概在哪里。那好像我上礼拜也提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浅，我觉得也 OK， 就是介绍到底当我们说我们是改革宗教会，到底什么是改革宗教会，但是他有一些主题他就没有讨论，不知道是因为，我想是因为你可以是改革宗的公理会，譬如说我们公理会或长老会，可是你仍然是改革宗，所以他在这本书里面没有特别讲教会的制度或者教会的设立原则，也没有讲到说怎么呼召教会的官员等等 ，OK， 或者教会成员定义等等，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很全面性，但是一个是我们希望就是未来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检视一个改革中教会最基本，当我们自己说我们是改革教会，应该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什么意思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OK 吗？胡大哥、秀燕姐，你们？子瑜，有问题？没有。乾隆。 刚提到基督徒就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叫基督徒， 对，没有基督的灵你就不属于基督， 那圣灵会离开我们吗？ 哦你们觉得呢？你想到什么状况？ 就是关乎得救与不得救。 哦呀呀呀 OK， 所以刚刚提到说基督徒然后大公信仰大公的教条，那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等于得救的人？ 定义上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要说有一个没有得救基督徒应该是很奇怪的事吧。 对 OK， 那也换言之是现在我们所认知的所有的教会，只要他不是有鬼可以住在里面的，有圣灵在里面的，都应该是得救的人，如果圣灵不会离开， 大家会这么讲吗？ 该是在于有效的恩召跟无效的这个关系，因为来到教会不见得所有的都是 的。那无效的恩召就代表没有圣灵吗？ 对。 奉劝你觉得呢？我们可以先厘清，就是当你说基督徒，你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的。 OK， 那我可以继续再问，所有的，譬如说，我有一次到教会，然后我朋友带我去，然后我当时有感动，然后当时有人就是叫我决志，然后我就决志了。然后我已经，然后大家，我也受洗了，我也有这个记号了 ，OK。但是之后完全不想去教会，我活的跟之前是一样的。这样子，他通常他甚至会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他在填单子的你的宗教信仰，我是基督徒。你的基督徒定义是这样子吗 ？OK， 那我们就先做一个厘清。所以如果最后有基督徒没有得救，我们大概会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有听到恩召，可是那个恩召是也许是没有作用的，或者用希伯来书六章的那个，就是尝过主恩的滋味，尝过已经经历过来世的诠释了，但是最后仍然是失去的。我们会说他有，他甚至会有圣灵在他心里工作，可是他并没有真正的领受圣灵。OK， 或者用老约翰讲的，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其实就印证他。从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okay. 所以这个来讲不是所有基督徒都一定得救，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定义，基督徒就是有基督的灵的人，我们会说你也许会软弱，甚至这样的人 会质疑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会对基督徒鼓励圣徒说，你之所以会这么在意，你会这么质疑，其实就已经印证圣灵在你心中工作，因为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你不会这样子怀疑。所以等等这样子的人，他是不可能会失去救恩，因为救恩本来就不是他的，是上帝主动赐给你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拣选，或者人家看起来好像很可怕或什么，可是对真正领受救恩的人应该来说是这么的宝贵。你会有得救的确据，你不见得总是有，我们会说那不是我们信心的本质，但是你可以有。而且如果你是真的是属于主的，我们主他自己怎么说？你会失落吗？他对他的父怎么讲？父啊，你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没有失去。不是在于你，是在于我们的主，是在于我们的三一上帝。 OK，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思想，用这本书来思想我们的教会，其实也不外乎就是思想我们的身份。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特别是祝福蔡牧师到我们的中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